我们说 put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现在时啊，在这里我们在理解应该是理解为过去时，因为它的过去分词和它原型是一致的，所以 put in the museum 紧接着向后面会有一个逗号，还是并列关系。 were being worn or used by men and women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go， 上千年前曾经为人类穿过或用过的东西。所以真的这句话可以说分成了三个层面。首先第一个层面是强调了这些展品是被在废墟古代旧城当中挖掘出来的，第二是被陈列在这个我们的展览馆里，第三强调了他们曾经是上千年前被穿过用过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它这种层次。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文章后面的中文翻译特别不错，非常好啊，他把这三个层面翻译的都非常好。其实是否理解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 These cities now lie buried covered with many feet of earth， 这些城市呢曾经都是深埋地下，并且上面还覆盖着数英尺的土。 cover 表示上层覆盖的意思， lie 后面的 buried 和 cover 全充当了一种状语成分，不是定语。 嗯，看来这个大英博物馆呢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宝库了。包括我们这个课文当中的句子都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了。关于大英博物馆呢，我们在这里还希望再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它主要是包括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西亚文物馆、欧洲中世纪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其中呢是以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的藏品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么大英博物馆现在的这个建筑呢是19世纪中叶建造而成的，共有100多个陈列室，面积是6-7万平方米，共藏有展品是400多万件。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可以说是全世界博物馆当中最罕见的。而且呢它也是以收藏古罗马的遗迹、古希腊的雕像和埃及的木乃伊而闻名于世。除了欣赏这些展品之外呢，游客还可以领略英国人在博物馆设计方面的过人之处。 What interests me the most, the mummy. Yeah. Pharaoh. Yes, I love that. Yeah. That is Ramses.Right. Ramesses, yeah. Ramesses the second, yes. Yeah, 拉姆西斯二世的头像在我们这个大英博物馆也有展示，是1918年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馆捐献的。所以像丹尼老师一样，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木乃伊的，一定要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看。 其实关于木乃伊，我曾经做过一期这样的节目，在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Yeah. It's about 17 to 19 year old young pharaoh who died in mysteriously actually at the time. You know, we're actually, just little boys, aren't we, Danny? Yeah. You and we love things about the Egyptian tombs and mummies. Yeah, we are Egyptian fans. Yeah. Well, there's so many things for us to look forward to. Absolutely, yeah. And the curse. The curse of the mummy. So scary. Yeah. Well, it's a morning program. It's not too bad. It doesn't ma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n evening program later. Oh, that'd be frightening people. Yeah. 提起大英博物馆的两位老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了。注意这个开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更重要的是呢，大英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Oh, that's amazing. It's free. Yes, it's free. Absolutely, yeah. On the way out, you can buy pictures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are shown in the museum. 在出去的路上呢，离开展馆的路上，你可以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展品的图片。那么这些展品，当然了。That are shown in the museum, 展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句子的时候呢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最让你感兴趣的展品。为什么说 things 能翻译成展品？是因为后面的 shown in the museum 修饰它的词后，为它赋予了一个 new meaning, 一个新的意义。 嗯，好，非常感谢李国栋老师，也非常感谢Ian参与我们的节目。Thanks.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See you.